情，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，人生聚就生就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，明日的酒杯不再表装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。 坚持，你并不知道我。 坚持，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面的这段日子，对你的深情依然是无法停止，能不能重新 被识破，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，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懂，我就会更执着。

说我像梦，无缘又无尽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的心疼。运动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种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。伤心处别时路谁不懂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我心中你最重，悲欢痛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霸王别姬，童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 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不出走难相见。还会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的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。纵然聚散如命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难舍前世，也要再接今生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出走